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天也好， 归根这聊了天也好。 对，想的事儿都能成。 哎，真的是，而且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一桌人一块儿。 哦， 哎，尤其现在天儿可能有点热，但是您坐屋子里吹着空调也没问题啊。 不不合适，你忘了，咱们前两天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大暑，我不是说吗？按这个节气来说，就是最热的时候 啊， 不是说正好也是 C 位 啊， 对吧？ 是， 最适合吃什么？ 对，吃点热乎的。 喝羊汤，哎， 对， 这正好今天聊的家里也有羊汤。 哎呦，今天这对羊太了解了， 是， 真的，他就是杨博士，我觉得 啊，杨博士。 就是他对羊太懂，就是原来我也跟他聊过好多天，学习过很多的东西， 然后就睡着了。 没有，他跟我说的我都不知道， 就是你听不明白吗？ 对，后来呢，他给我传授的知识我都传授给我，带着大家一块去吃，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一个一个解释。 后来呢， 该怎么吃，他们都说哇，从来没有这么吃过。 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有一些创新的创意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哎，创新创意这是一方面啊，关键是肉好。而且你得看不同部位的肉你怎么这个涮才好、涮多长时间、涮成什么样、那个时候的口感是什么是最好的。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原来咱们吃涮羊肉不都得蘸着小料吗？ 对， 我第一次不蘸任何小料 吃的还有滋有味的， 开始有点想了啊，不蘸任何小料吃出了羊肉的奶香味，就是跟着他一起 啊，真的， 就是他教我的，是他亲自给我涮的。 哎呀， 涮完之后，我是第一次感觉到羊肉竟然这么鲜美。真的 是 啊， 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我还说，有这个杏儿还挺不容易找的啊。但是到后来认识了以后，哦，这回正常了，应该跟这个不是一个杏儿。 哎呀，哦，好啊，这样，咱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首先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也是非常想念的，每周都能见的知名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主编秦周彤，秦姐。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又见面了。 是的， 当然他今天也有工作啊。 哦， 哎呦，我相信他在吃这方面比你知道的多。 那一定 是吧， 我只吃这个就这一家 啊， 和还有一家 啊， 其他的那就得秦姐来说。 是， 对， 好，来，另外一位我们也要隆重介绍。 哎，上世纪90年代就创办了杨大爷涮肉品牌，现任北京杨大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世宏先生，欢迎蔡老师。 啊，听众朋友好。 我最开始一直叫杨大爷。 对， 后来 所有人都这么叫，我介绍的时候都别扭。 后来认识他儿子以后，我还说，哎， 他怎么不姓杨呢？有点奇怪，但是这事儿我又不能问。 哎呦， 生怕有哈哈，你懂我意思吧？ 啊，明白。 哎，对对对，但是后来哎了解了，哦，知道一些渊源。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个尊称啊？ 哎， 就是因为您做涮羊肉比较早。而且现在很多咱们吃的老北京涮羊肉的这种形式都是您开创起来的， 嗯， 所以是不是像业内的这些同仁给您哎一个尊称叫做杨大爷？ 他其实开始也不是这样的 啊， 开始呢，因为起的名字叫杨大爷涮肉，那时候我还年轻，所以说叫杨大爷也不太好。你比方说一地名片，杨大爷涮肉。总裁董事长，然后杨大爷，这事儿觉得不太合适。 没有，就是让比您年长就觉得哎赚便宜，是吧？ 后来就叫杨小杨 啊，叫杨小 杨小杨。 嗯， 所以呢，在涮肉里边呢，就是只要是涮肉方面的朋友， 嗯， 都自称叫杨小杨啊，这样好。另外，我们店里边的所有的店员工啊什么的都叫杨小红啊杨小弟呀， 啊我是打头的杨小杨，所以都改名了， 哦， 改姓了。 嗯，现在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 嗯， 杨大爷这个名字呢也越来越名副其实了。 是的， 是不是？ 哎，是的，是一个岁数也到了，叫声大爷也没关系。 是是是，哎，这样，那因为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也希望让周彤多介绍一点北京好吃的一些涮肉的 馆 子，哎，同时，嗯，其实也很多的朋友也想探秘一下，比如说一家餐饮企业它的成长的经历。因为我跟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包括媒体的朋友，我都在说，我说每个人的成功它都是不是偶然的，但说心里话也不是必然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功或者失败的辛酸史，可能有成有不成，一定是波峰波谷这么过来的。啊，包括我私下跟大海要经商了呢。 那时候这个从事主要是电影行业，什么都做。一个呢就是这个小了， 嗯， 所以那会儿涮羊肉馆子也比较少， 对， 就是专门开涮羊肉的馆子特别少。然后你要是 那叫吃大盘子不行，然后尖儿，反正至少我们家有一铜锅，然后那个铜锅呢，基本上吃一次刷好了就收了。然后一到要吃的时候，就是我爸就说去楼下把点了去，然后就自己拿那个 就是烧炭， 哎，炭啊，扇子扇，拿报纸先点，嗯，然后弄，嗯，然后先起烟，然后弄好了，上头有一个那所谓的那个阀门， 嗯， 盖上再滴落上去，然后再烧水再弄，嗯，真的有一次真的就吃着吃我就特困。后来我哥也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困啊？ 嗯， 我爸快开窗户，不开窗户不太行了。”那都是经历，哎，真的，但是很有意思。就你想，我小时候就在复兴门李士路那片长大的嘛，因为到后来上大学了，然后我哥也工作了，家里有一点积蓄了， 嗯， 然后经常到周末的时候就吃，因为像我妈也老北京啊什么。就好吃这口，所以就周边能够吃到的涮肉馆子都去，但是不可能去特别远， 嗯， 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啊等等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所以那时候家边上的，比如说觉得相对传统的，就是八先生，在吃啊， 嗯， 因为相对比较近， 嗯， 然后再其次觉得还比较新的，那叫口福居， 嗯， 好像就在赵登禹路啊，还是铜陵阁路， 嗯， 我忘了，反正就在那边。 白塔寺涮肉一条街 啊，对对对对对，嗯，也吃过， 嗯， 所以就留下很深的印象。 哎，关于涮羊肉啊，我没经历过哥说的那一段啊，当然也没经历过大爷包括秦姐你们说的那一段， 嗯嗯， 我是从影视剧里边看了不少关于涮羊肉的，只要是。故事背景是发生在北京的， 嗯， 大概八九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的时候，嗯，说挣钱了啊，那个时候有钱了，突然比如说您倒烟也好啊干嘛也好啊，哎，有钱了，第一顿吃的饭肯定是去吃涮肉去，说那个是得有钱了才能吃，不是说一般人就能吃的。包括我看的那个反正讲的胡同里边的事儿吧，一个大杂院的事儿，想找一漂亮姑娘啊，那姑娘小姑娘啊，怎么骗小姑娘呢？带她去好馆子，第一顿 清迈四合院， 没错， 啊， 第一顿吃的什么就是涮锅， 嗯， 第二顿吃什么烤鸭， 对吧？说明这个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求证一下，在那个时候，因为大爷说，我小时候天天吃，那说明您家还挺富裕是吧？ 是吃涮肉那个还好，还好那个时候吃涮肉 大概多少钱啊？那时候吃一顿 又不便宜， 吃饱了， 也得几块钱吧？ 几块钱？ 几块钱？ 几块钱？ 看什么时候了？ 什么概念？ 什么时候了？要是80年代的时候，那个应该是3-5块钱。 三五块钱，那时候1块钱都能买什么？你能想起来就觉得还不错的，1块钱， 真的想不太好了。1块钱， 不，你就想吧。那个时候月票啊，比如说有什么学生月票啊、通工月票， 免费坐一个月的。 呸，没有， 不是 5块， 那么贵呢？ 能坐一个月的， 哦， 不错了吧？ 坐一个月，哦，那也还好。 什么还好啊？你地铁坐得下来吗？ 哦， 可以算工资。 哦、 对， 对， 比方说，大学毕业是56块钱一个月、 差不多，差不多。 你要是1-2块钱吃顿涮肉的话，也挺奢的。 哦， 您说的那个可能是80年代初期的那个工资，好像是。不是，那一顿下来的话，可2-3块钱吃不下来。 不止 那会儿 吃不下来，少说5块到10块。 您想吧，就是我记得啊，您说那个5块来钱吃下来的时候呢，是我小时候，那个吉祥大戏院旁边，就是那个东风市场那会儿叫北门，就是现在金鱼胡同啊，那个上一说叫什么来，老字号那个，现在是国营的那个 东来顺， 东来顺，东来顺。东来顺的那个涮羊肉，那时候还那个吃一次就挺不容易的，就是一家子凑一块儿，这得是几个月才能吃一回啊。然后门口排完大队一吃，哎呀，这真的挺不错的。虽然小时候就是也觉得这东西，反正它跟那个家里边煎个排骨什么的没什么太大区别。然后但是也觉得这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尤其是裹上那芝麻酱啊，里边还有点那个葱白啊什么的，特别香。最后一结账说多少钱啊？那会儿没有概念，但是我知道那会儿我爸我妈一个月30块钱工资。那会儿5块钱， 他那时候涮肉为什么不是很贵呢？我记得就是2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锅子就是东来顺那锅子是共和锅，就现在见不到了，就是碳的那个共和锅，就是 中间弄一隔板， 是隔好几个，大概就是这一桌大概 拼好几个， 拼好几个。那时候都是凳子，那个得排队的时候得踩着那凳子。然后你去吃的时候，最后给你一盘肉，你多少钱一盘肉？弄点粉丝豆腐，什么酸菜，给你一盘，就一顿就下来了。那个时候是比较简单的， 那汤不用肥锅，就别人那串过来的都是，他就隔一壁了嘛，串过来全是肥好了的。 明白，就类似于你刚在这里头下2片肉，然后说等它熟了，发现哟飘走了，人那边哎，我刚下的粉丝怎么变肉了呢？现在 过去都拼桌吃啊， 对呀、 啊， 拼的， 对呀、 啊，就全是大桌没小桌， 他倒不会发生那种状况，他因为有一个壁子嘛，就把你们家和别人家给隔开了。然后但是呢，那个你涮的那个味儿，它可是串的，汤是一样的。 明白。 还有个小窍门， 啥呀？ 有个技巧 啊， 就是因为那个火锅它有个臊、到底下那个根儿啊，它比较窄，所以那地方那个篦子达不到那个地方 啊，探不到底下去。 哎，所以那肉呢沉，它就沉底儿了。刚才那个维子说、说那粉丝弄的怎么全是肉啊？会吃的把那粉丝来回在里边转， 对， 哦， 把那汤转下来，你一下肉那个啪一转， 就跟撒了个张网似的， 那个肉呢就跑你这儿来， 造成一个漩涡， 一漩涡。 就我以为大爷这个他那诀窍啊是多下冻豆腐呢，吸肉汤呢， 就流动起来了，你知道吗？是，而且 这个一定年龄的人都基本上知道这个技巧。 是，而且涮肉大家之所以爱吃，第一是因为它有一定的油水，第二，这我个人认为啊，第二觉得它相对简单，

水精华液，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068685858668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今天北京天不错啊，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对。 不过这气温明显已经有上升了，不知道这未来几天雨还会有吗？还是这闷热的天气又要重新回来了呢？ 嗯，应该说闷热的天气啊，在后期啊将逐渐的叫明显起来。 哦， 那么明天啊和今天一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还是在33度上下。后天白天呢会有些小阵雨，不过这个降雨啊主要是在房山、大兴以及平谷这些区域，这个雨量也不大，不会出现啊全日性的明显降雨。到这个双休日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啊进一步的西伸北台啊。将控制华北地区，那么北京的天气将以晴为主啊，阳光强烈了，这个气温会继续上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4度，甚至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闷热感会更明显。大家呢在双休日外出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啊，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了。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嗯， 好嘞。那这个周六日的话，这种闷热是潮热呢还是干热呢？ 嗯，应该是以潮湿闷热为主，因为这是副热带高压，它是一种热的湿热的这种高压，它的控制下，因为再加上前期啊，咱北京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啊，地表湿润，这阳光一出来啊，这一晒一蒸啊，这个热气蒸腾啊，所以这种闷热感会明显。 得嘞，明白了。除了北京之外，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吗？ 一个呢，就是明天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啊。它的东部地区会出现中大大雨，像延边还有长白山这个旅游景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明天云南南部也会有强降雨，在西双版纳呢会有中雨。从气温情况看呢，随着这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啊，从华北平原到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河南、湖北、湖南、重庆、江西和浙江等地啊。将出现38到39度的高温酷暑天气了，这个天气是十分闷热的，哎，所以现在如果说去江南旅游，不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了。 嗯 嗯， 好嘞，南边反正就少去吧，多去北边走一走，是不是？ 对，好的。 得嘞，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以下几条：北三环的苏州桥到安贞桥的由西向东，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的由北向南，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由南向北，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建国门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的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这个下班的路上陪着各位。今天呢，咱们的节目也有奖品，而且是让您出去玩去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单张230块钱的马主题乐园门票2张，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霸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住星级酒店，上奇幻秀，品草原美食，中国马镇草原新体验啊！今儿咱们不吃马，咱们吃羊。 你好意思这么吃马？ 哎，马肉我吃过，还行。 这是酸的， 还好，真的还好。就是吃起来一吃吧，就不像是原来吃过那个肉的体验，而且吃的是生的嘛。 来来来来， 薄的片片。 咱不说那些， 不说 那些。这样，因为今天杨大爷来了，咱们肯定主题全是要围绕着涮肉要讲。 没错， 真的，一提这些，当然并不是怀旧啊。 嗯， 有好多的朋友都有很多的关于涮肉的记忆。 嗯， 哇，无论是那个时候，咱们所谓那个时候，就至少得是20-30年前 啊， 或者是现在，我每个人都有好多的话要说。 对， 头一次看到洋洋洒洒写这么多字关于涮肉的文字，真的，咱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是，比如说板砖说的，说起涮肉，我们家现在还留着铜火锅呢啊。但是，自打全家轻度中过一次煤气，煤气中毒了啊，就再也没用过。现在都是用电磁炉了，但是他还是觉得铜锅涮肉，就是炭火涮肉吃着有感觉。反正他们家吃涮肉还是老几样，羊肉。粉丝、白菜、冻豆腐、羊尾油烧饼，啊，小料里边得放点那个卤虾油，清汤里边得放点葱姜虾米干， 专业， 哎，讲究哎， 讲究， 不错不错啊。还有这个望京大熊猫也说了，小时候我们家买不起铜锅，我爸就拿一个铝锅烧一锅开水，半斤肉片直接扔进去，然后大罩里一捞，装盘，大伙赶紧吃，然后接着下一锅。 这叫一锅烩， 这跟在我姨姨家吃的一样。 嗯， 我姨姨家呢，就是，是做的特别丰盛，因为我姨姨家呢是回民。 嗯， 啊，整个有比如说什么菜都有啊，塔子蜜啊什么的，那些卷果什么玩意儿都有，还要再加一道涮羊肉。怎么呢？就是有一个厨师，这厨师呢就在炉子边守着，说。哎，吃完了吗？吃完了，哎，下来，好，下完之后捞出来拿回去自己拌，包括白菜呀、粉丝儿啊，包括冻豆腐，全都已经涮好的，你直接在碗里边加上你想要多少调料， 对， 就吃。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liu， 当然前头怎么念我实在是不知道，他就说了，他说80年代初啊，按杨大爷的说法，他自己也归拢了一下，他说那个时候羊肉是0.61元一斤， 6毛1一斤， 还是就现在想觉得太便宜了，但那个时候您想月工资几十块钱， 哪年？ 80年代初， 80年代初， 哎，对，他说羊肉是这个价，牛肉是0.63元， 贵点， 贵2分、啊， 嗯， 烧饼是0.05元一个， 5分钱一个， 哎。大概就是这数， 5分钱，真的。我小时候也赶上过就是拿着分钱也能出去买东西吃， 当时我记得是五分钱我能买一根冰棍儿，但买不了奶油的，奶油了得一毛五。 那当然了，双棒贵着呢。 对，哎，吃过哈，我都绿豆的五分钱一根， 三分吧。 那您 红果的 您更早， 红果的三分， 您那一分我都觉得 巧克力的五分， 对。双棒就 是是那个什么的，那个小、那个奶油的了。 对了， 但还有 我岁数还算是小，我那时候就涨价了， 对对对，是吧？ 物价就涨起来了。 对对对，冰棍最便宜的还有两分的， 还有两分的。 嗯、 我们家条件好， 没 吃过两分的， 两分的真没吃过，三分的吃过。 这有点气，这是在广东吃的。 哦， 我小时候去广东去吃， 嗯， 然后呢，白不吃咧，拿一根过来了。说这是鸡汤冰棍两分 啊，真的 咸的 鸡汤冰棍 您不会吃了一个味精的冰棍吧？ 没有，大爷吃了一个味增汤的。好好好，那勾起了大家这么多的回忆 啊， 其实我觉得无可厚非，肯定是对的。 嗯， 因为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吃火锅啊，吃铜锅涮肉啊等等，一定是代表团圆，一定是代表红火的意思。 嗯， 那咱们就一步一步来说吧。那比如说大爷，像羊肉，比如说咱们怎么挑这羊肉是好还是不好呢？ 羊肉只要是新鲜的都好。那当然看怎么吃了，比方说有涮肉啊，有烤串的，有手扒肉啊，有炒菜的，羊的品种都不太一样。 嗯， 地域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太好说，因为一旦我把这亏拢了完了以后，将来很麻烦。 明白。 其实哪个地方都羊都好，羊都好啊，都有特点，都是有特点的。 嗯，但是你看，有人就不同意您的这个哈， 嗯， 人家就开始总结了啊， 嗯，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啊， 嗯， 叫斌子房啊， 嗯， 他说了，在南方就吃不到正宗的涮羊肉。啊，他不是不是现在可能他正在南方还是怎样啊？ 他是在南方 啊。你他说，哎呦，馋的不行啊，那儿吧小料也不行，羊肉也不行，也就涮点白菜，还不是北京口味的白菜。哎呀，想死大爷了。 嗯 啊， 他说的这个地方我倒是可以说啊，他是在，江南一带，江南一带的羊呢确实水气太重了。 嗯。 这个它的瘦肉里边的脂肪含量非常低，所以你基本上吃不到那个羊肉的香气。 嗯， 脂肪含量高了你才能吃出香气，所以叫水羊，水的一塌糊涂，所以那个地方的羊做涮肉确实不合适。 嗯， 这点我可以说啊。 嗯， 往北方就算了，就别说了。 嗯，好，明白。 嗯， 因为容易说完了以后接很多啊，就是内在的一些底， 嗯， 尤其是做这个行业的朋友都有。 哎，但是今天大爷来了，我接个底啊。 好，特别好。哎呀，我就喜欢听这个。哎，来， 就是其实你看大爷做羊肉这么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以为大爷是老北京。 嗯， 但其实大爷不是北京人，算吗？我说的对吗？准确来说， 祖籍是广东潮州的， 对， 但是我生在北京， 嗯 啊， 对北京那个很熟悉。比方说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四九城的话我都能听出来， 嗯， 比方说这个俩最近的崇文和宣武， 嗯， 两边的口音都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朝阳， 嗯， 海淀， 嗯。 啊，那都是那时候都算郊区。 对 啊，那个西城东城都不一样。 嗯， 是的， 都不一样。 是的。 哎，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都能听出来。 那大爷您那时候比如家里边比如爷爷呀， 嗯， 这个 就是长辈吧， 长辈们，那肯定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南方口味的。他们到了北京会不会比如说在家里边做，您别老出来吃馆子，对吧？偶尔也得在家做做，在家做会有一些南方口味的东西出现吗？ 是这样，就是我口味比较杂，那个都可以吃，只要是好吃的，天南海北的都喜欢。 嗯， 另外呢，这个到能够独立自己花钱出去吃的时候呢，那时候家里人的这个那个时期都不在身边。 嗯， 所以经常那个就留点钱，我们院里的孩子们都是在外边，天天在外边下馆子，听起来挺奢的。我其实那时候因为下馆子也很便宜， 真的是很便宜， 是吗？ 啊，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北京大概各地的馆子都吃遍了。 咱们的童年极为相似， 我也哎，完了，亲爱的，就剩咱俩，咱俩单聊吧。 瞧咱俩这穷三样，就不配坐在这儿，知道吧？ 哎呀，好，哎，咱接着说回到涮肉啊。 嗯。 刚才您提了一句，就过去有那个涮肉一条街。 白塔寺。 对对，那个我 哎呦， 我都不知道了。 好有意思的。 那是就全是涮肉的。就 不不不，就是全跟就是锅子有关系的。 啊，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还吃过那谁他们家的那个 能人居 啊，对对，能人居、 百叶居， 对对对， 口福居， 对口福居， 鲜小， 鲜小我倒是没吃过，就包括那个黄记煌啊、最初的时候那边、 啊、 黄记煌 也在那儿啊， 那时候都有， 哎呦呵， 最早的时候 好 ，就都在那一条街上，因为相当于就是。二龙路那么着拐过去那条街都在那儿。 对，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去吃涮肉去转，我是从西四，那个十字路口一直往西走，然后呢就挨家挨户的问，我刚才说，后来都没有那个没酸菜没冻豆腐，后来一拐弯，然后有一家挂着牌子，也不大，我进去，我说有酸菜冻豆腐吗？有，您这来了就对，有糖蒜，有粉丝全有。 嚯！ 然后这个这就是能人居最初那条还没有形成一条街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就四张桌子，还有空调， 这么难得，还是窗机是吧？ 窗机， 您看。 哦，然后那个来了以后赶紧开，然后他就跟你聊天，聊天你下回再去的时候，你叫什么，你干什么，他全知道。 哎呦。 啊，那个时候他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正好那个年代，是把羊肉一卷，搁冰箱里一冻，然后拿一个大木板往那一搁，钉俩钉子，把那肉咣往钉子上一拽，拿那大片刀，咵就片，就是肥点瘦点的。基本那时候兴吃瘦的， 那时候兴吃瘦的， 特别习惯，分两派， 嗯。 一派人呢，就是比方说这个先涮点这个，先涮点这个羊尾，再涮那个， 先肥了锅， 先肥锅。但是他那不是，他那特别奇怪，都是要吃瘦的。他呢，也就是从瘦的开始讲究。 哦， 啊，最后那条街慢慢一下就做起来了，这是后来就了不得了，那条是这样的， 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流行几条街啊，吃饭的街，就是包括后来起来的鬼街也算一个，然后包括方庄的那条柏联美食街也算一个，除了这个以外，像我们家那边真武庙二条也有一条那饭馆一条街， 那厉害 啊， 那就缺了个涮肉那条街， 是，那哎呀可热闹了 哦， 但是到后来为了那条街的美丽都没有了， 就四散了， 是啊。来，又勾起了很多朋友的那个记忆啊。贝塔说了，说我是专门把车停路边上发的。我媳妇儿生我们家老大的头天，哟，那看来现在都有老二了。他说啊，我们呢在妇幼医院办住院手续。中午，我媳妇儿就说不行，那出去吃口。于是办完住院手续出来吃饭，媳妇儿就嚷嚷着吃涮肉。于是就到杨大爷吃涮肉，在门口停车的时候，在引导员的帮助下，于是我把轮胎扎了，那轮胎报废了，但是媳妇儿完全不受影响，就跟我说你忙你的啊，我进去点菜去了。于是我在外头换备胎，等我换完了进屋一看，我媳妇儿已经两盘肉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儿子就出生了，我差点给儿子起小名叫拿破仑。 那个方便的话，那个给维子留一电话，我请你请你们一家，现在不知道是几口了， 对 啊，请你们一家一块吃涮肉。 是， 那您可得着了，现在已经二十多口子了。 但是能看得出来现在一定是个幸福的一家子，一定是这样，啊， 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在哪个店吃的， 是的，西园， 就是在最早的那个店， 他因为妇幼那个应该是海淀妇幼医院，啊，离那个店比较近，西园， 哦， 像振宇说了，涮肉真是人人爱吃， 每次不管是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来，反正如果人说不知道吃什么好，涮肉保证没错， 嗯， 谁吃谁喜欢， 是还真是啊。这 LIU 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原来您就是卖羊肉的吧啊，不是价钱记得倍儿清，羊尾便宜啊，5分钱5毛钱一斤啊，所以吃瘦的是有钱的吃瘦的， 嗯， 哎，这个有道理， 有道理 是吧， 有道理， 对， 嗯， 好，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吧，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有一位老听众啊，这是冉老叉老师啊，好久没来了，今天大爷来了，他也出来冒泡了啊，他想问问您啊。 嗯， 说内蒙羊肉西蒙呼蒙阿蒙哪儿好？ 坏了，砸场子来了。 这没办法， 都好， 人家问的 都好，都好，都好， 真的假的呀？ 因为在那一带，他们可能会分的，当地人会分的比较细。 嗯， 但是作为整个大的环境来说，都差不多。那边的， 嗯， 因为它的养殖方式，纬度都差不多，草也差不多。其实都挺好。 那它的品种是一样的吗？都 品种要说一样的品种，现在全串了。个别地方可能还能保存着过去比较老的那个品种。 嗯。 因为过去要说涮羊肉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品种呢，因为过去都是大尾羊， 嗯， 那尾巴特别大，因为过冬嘛，嗯，那个这个它需要大尾巴来储存能量。嗯，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吃的涮肉呢，这个咱们在市场大部分吃的都是180天的排酸肉啊，这是一个标配。但是再讲究点，应该两三年在自然环境里边生长的。那么说，所以你说他哪儿的羊好，或者是有时候也很难， 不太好说啊。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各具特色呗。 嗯， 哎。包括品种，它会改良。 嗯，明白。 你比方说尾巴，现在你就见不到大尾羊了。 嗯， 它商业价值没有。 嗯， 它没人买， 是 因为大尾巴不值钱。刚才说羊尾几分啊？ 五毛 一斤。 嗯， 所以羊尾不值钱，你要含在这个肉里边去卖的时候，这个羊肉铺子它是不愿意收这种货的。 明白。 所以基本上是改了，但是你完全没尾巴的。像小北寒羊现在也见不到了， 嗯， 啊，那个太瘦， 嗯， 啊，不是太肥就是太瘦，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品种都是改良的，和当地改良的或者来回串， 嗯， 羊的品种差不太多， 嗯 啊，当然也有当地的或者这一带的，比方黑头羊也好，是什么羊也有， 嗯嗯，来这一节离结束可能还有3分钟的时间，那这一点时间我们就交给周彤吧。咱们介绍点儿也还不错的涮肉馆子。 哎，对，我先说一个那个，我对那个突然间一下火起来的这个涮羊肉馆子啊， 嗯， 有一个那个名字一直那什么记忆犹新， 嗯， 就是那个天坛南门那南门涮肉， 啊，南门涮肉，嗯， 那是就像现在的网红餐厅一样，就有一段时间突然一下它就那个在眼前出现了，所有人都集中在那儿去吃。

也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可以达到33摄氏度左右，低层的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午后应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防温。受冷弱空气的影响，明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咱们聊涮羊肉。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欢迎的是知名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的主编秦周彤，秦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也非常喜爱的上世纪90年代创办杨大爷涮肉品牌，现任北京杨大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蔡世宏，我们尊称他叫杨大爷，也叫杨小杨也可以。 好，那个听众朋友好。 哎，这个好多朋友，你看刘海滨说了，说上周啊听你们说烧饼，我就临时拐弯啊就去买烧饼，哎呦吃着可香了，过两天收到一信息，哎呦扣了3分，发了100啊， 就违章停车 违停了啊。今天我是吃过了才开始听你们节目的，还是特别想去吃一顿涮羊肉， 这是一定的嘛？啊，我们节目的渲染力是一定是有的啊。反正尤其是一提涮羊肉啊，我都记得那时候那个我舅舅在西单开的一个涮肉馆子，当然咱就不说名字了啊。大概那个时候是80年代中期，然后那时候 现在没有了吧？ 他没有了。然后现在那时候我哥呢上初中 哦。 然后我爸说那个咱吃完晚饭啊去你舅那儿看看，人家新开业咱去看看。 老爷子馋了是吧？ 对， 那个时候他还年轻，然后一想呢，别去人那儿蹭吃蹭喝，对吧？咱吃过晚饭去，然后从复兴门骑自行车奔西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舅舅说了：“那个，来儿子，来，那个你那个这样，我们几个人聊天，你吃你的啊，你先来多少？”我哥说：“那先来两盘羊肉吧。”行行，没问题，吃两盘羊肉。那边说去了，瞬间吃没了。我就一看，哎呦，那儿子再来点儿。行，那多少？再来两盘吧。啊，行，没问题，又来两盘。 火， 又瞬间吃没了。 火， 然后我舅舅问我爸：“儿子是吃过来的吗？”我爸：“对啊，吃过。”哦，羊肉片不多了啊。我爸说：“那个，你吃点别的。”来四个烧饼呗。 火 真的。所以到那天就是过节的时候，然后我哥还打电话跟我说：“哎，我跟你说吧，就太抠，我就吃了四盘肉，他就告诉后边肉不多了。”我说：“对呀、啊、就是你吃那次以后，就那店三店以后倒闭了。” 你们从复兴门到西单是绕了二环一圈去的是吧？ 这我就担心是这事儿。 半大小的吃死老的，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正长身体 是 啊，也有好多朋友在给我们推荐，他觉得挺好的。将军说了，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吃的铜锅，福寿斋，就在大顺帝国。这是顺义是吧？ 顺义 都这么起名啊，我的天。 对对， 他说那儿还有大烤串啊，室内室外都有，特别有气氛。 嗯，他那个老了， 也是 他那个比较好。就那个时候他刚开始是做炒菜的、 哦、 在回民营。 哦、 回民营，后来那炒菜里边就加的涮肉，那时候还很小，然后最后涮肉做的特别好、 嗯、 就是很简单。铜锅完了以后，一盘肉弄点菜什么的，这个暖壶一加水， 对， 人多极了，那个特别火。 十号说，陶然亭那边的瑶台涮肉，从小吃到大，说吃涮肉啊，南城的好馆子还是挺多的。 嗯，瑶台名气也比较大。 嗯， 他呢是也是那个年代起来的，但是呢就是在牛街，当时就老五、新龙他们都是用炭火锅的时候，他是用煤气炉，他也火了。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瑶台挺好。 哎，陶然亭那边现在最近又开了一家那个新店啊，叫那个天桥老金。 天桥老金，哎，我听说也不错。 天桥老金呢，原来呢，他是在那个德云社，就是老的那个， 我知道， 德云社那个对面一胡同里 头，自然博物馆， 对对对，对面。然后他呢，那个特点呢是什么？就是那会儿就是屋里就一共三张半桌子， 嗯， 到冬天的话你坐不下，就是只能轮着来， 嗯。 然后，但是他到夏天呢，他就是一到晚上就满胡同见路灯就摆桌子， 嗯， 一吃一胡同。有第一次去的时候吓一跳，我说这谁家晚上结婚呢？这摆的满胡同全是桌子， 对，流水席， 跟流水席一样，他见路灯底下就摆， 哦、 因为你到晚上没灯啊、 嗯， 真热闹那个弄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你不能这么干，这影响邻居什么的。后来街道说给你想想办法，在那个前门步行街，那个不是步行街，前门的那个就是梅市街， 嗯， 往南走，正对着有一个那个留学胡同，在那里边给他找了一地方开了一家，然后最近说是又在那个哪儿，这个陶然亭那儿又开了第二家， 正好真好。 哎呀，真好， 真好！ 这个老金涮肉的特点呢，就是我看接着周总理说，老金涮肉呢，它是属于这个老北京涮肉，就是鲜羊肉， 手切鲜羊肉， 就是手切鲜羊肉，非常简单， 嗯、 白叶的冻豆腐、粉丝、酸菜， 嗯、 大概就这么几个，可能有两个凉菜，每天非常简单， 对，特别简单，而且它那个料还是最传统的那种料， 是， 就是现在都是什么二八酱啊、三七酱啊，这花生酱和那个芝麻酱。掺着它就是芝麻酱多， 对， 所以略微发点色，发点苦， 哦、 然后它也和的特稀， 加点醋， 哎，加点醋、嗯。 它最大的特点呢，它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它加点醋， 嗯， 解腻。所以老金这个还是做的不错的， 对， 黑派刀法， 嗯， 就靠手工。来切 手工切肉， 手工切 不是那个刺儿、嗯。 对对对对、 哦， 那个你只能是冻肉刺儿刺儿，那鲜肉它没法那么弄。 是的，是的， 鲜肉都得是手切， 真的。 就是虽然涮肉馆啊，就我相信啊，就这些年它在迭代，迭代，迭代的同时呢，我相信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很多不错的馆子，它一定也有创新的东西， 对， 肯定万变不离其宗，但是每个馆子都有它自己保留曲目或者说镇店的东西，你比如说像杨大爷那儿，小胖每每一说杨大爷那儿，哎呦，好吃的东西特多，可以那个涮那个肉串薏米板，然后包括我爱吃的那个面， 汆面， 哎，汆面就这都是特色。但是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我说，比如说如何挑肉啊，包括这些特色应该怎么哈细跟大家说，实际上它里头是有一些门道的。但是我相信，就算说今天杨大爷没来，来的是王大爷，可能有一些揭秘的东西啊，因为能触及到商业机密嘛，可能不说。因为我听说过一个事儿，我只是听说过的啊，咱们别往谁身上去按。然后就是说，某北京的铜锅涮肉的馆子很火，北京城开了好多，但是他们家生意火的时候，他们家独女就是一姑娘。后来你想坏了，我这产业这么大，这 赶紧找女婿啊。 是啊，但是找女婿，我想不行啊，说我们家最好的这些东西，因为就得拼食材啊，说他们家最好的东西实际上是自己调的那个料，是自己有独到的地方，就比如说里头百分之多少什么，百分之多少什么，啪一调配，就那料，你不吃肉，光吃那料都觉得哇，好吃死了，独到，特别好。但是一想坏了，女儿要有女婿，外姓人，这东西学走了以后该怎么办？ 要二胎。 嘿，来说那个上门女婿吧，你如果当上门女婿，家业这些东西都给你，我把这个我独到的这料的东西也教你。后来真找一上门女婿，而且上门女婿对他们家特别好， 哎呦， 于是和盘托出都给自己这女婿了，当自己儿子嘛。 然后呢， 哎，然后现在 幸福生活呀， 特别好。 嗨，我 这没有剧情大反转， 我还 你这个太失败了。 没有没有， 不是一个好故事啊。 我还以为商海浮沉呢， 真是。 据听说啊，所以我就说，肯定都有独到的地方。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他没法外传。 对， 因为如果外传流出去了，可能被别人学，因为被复制是很有可能的。那被复制的同时就等于被超越，那就完了。 那个说到调料啊，就是每一家都有每家不同的做法， 真是 都有自己你那个你尝就能尝得出来，哎，这是我们家弄的，那是别人家弄的，跟那个做炸酱面是一样的，是吧？老说谁家做的炸酱面好，实际上就是家里做的，每家每户做的都不一样味儿。 是的， 这个小料那个我插一句，小料呢，其实这个也是经历过一个历史的一个变化。那么过去的时候，小料就是韭菜花酱豆腐。芝麻酱、卤虾油，还有什么酱油啊、酒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后来到了8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很活跃，就是从这几种料，然后衍生到这个我们家秘制调料16个调料，这个28、58、68，最后108，调料搁108那怎么吃？那阵儿当然人也疯了啊，也很疯狂。现在都回过来了，回过来以后呢，还是按照最大部分嘛，都是还是回归到过去那时候。但是这小料它其实说秘制，有人问过我，就说哎，你们家小料，我花10万块钱，那个你卖我配方，说不用，我说根本不用，我就把配方给你，这配方不保密。但是你要说是细节的话，就很麻烦。你比方说。你用的是哪儿的芝麻？ 对， 你是怎么炒制的？用什么磨？磨的转速是多少？这都很讲究。哪儿的花生？哪儿的卤虾油？哪儿的韭菜花？哪儿的酱豆腐？那么还有就是你在调制的时候你的手法，你是水哗下去一调，还是慢慢的一点点调？它这里讲究挺多的。 这您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呀？ 好吃， 就真能吃出来吗？ 问，好吃 哦。 然后呢， 每回去，当然做年头多了，那时候年轻人也特执着，就是在试调料前的时候呢，这个不喝酒不抽烟。 哦， 当天晚上、 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味觉，哎，对 对， 很干净，然后也不吃早饭，然后就尝一瓶矿泉水就尝，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头就晕了。 嗯， 然后赶紧吃东西。 我以为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变成燕窝虎飞走了， 你多闲呀！尝这调料，就凭一瓶矿泉水。 嗯，不过好吃的人，还是能吃出个 所以然来。 哎，一定是。就比如说谁家的这个配菜新鲜，食材好，肉好，包括谁家的料里头的。啊，门道多多少少能吃出来一点，但是你要说知道精髓，可能真的很难。就类似于，比如小胖说了，我要 copy 一下可口可乐，人说了我配方给你，没问题，做吧，做不出来，啊，人家可能先下什么后下什么，这个是生的，那是熟的，啪一弄出来才是可乐，你要不然就不是这个味儿，真的是不容易。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崂山可乐也挺好喝的，对吧？各家有各家的那个风格， 是 不是？咱这样，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让大家跟我们说说这个怎么涮，包括哪个部位不太一样的，是吧？就在饭桌上，您教我的，也跟大家唠唠，好不好？ 好。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个喝茶先等会儿，咱们先还是说到涮肉啊，是所有就是整个羊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能涮肉使吗？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做涮肉的时候是就是从外边买羊肉卷回来，就是那么涮，涮的觉得不过瘾，完了以后呢，这个有一天这个他们拿了一只羊过来以后，有个那个羊腱子正好是下午4-5点钟的时候，夕阳照在那个羊腱子上，然后通透的亮。水乎乎的，我说这么脆的东西，我说你给我炒一个吧，让那个小厨师，我说你给我炒一个丁，我说我不信它不脆，因为一般说腱子的时候都是嚼不动的，牛腱子、羊腱子那肯定 有筋呢， 有筋呢，对，我说炒完了一吃，甜的，脆极了，哎，拿这个大卷，拿这个做涮羊肉一定好，然后于是拿这个做。然后又把其他的羊给分了很多冻的，然后结果很惊讶，就是打完卷冻完了以后交给厨师去切，他不切，特气人，他不切，他为什么呀？ 辞了他，工资给的不够呗。 我说你为什么？他说这腱子上有筋，奔刀。说这个，我说奔刀，这刀奔了算我的呀。他不行，这要传出去的话丢人。 哦哟， 我来，我就咵一切，切完了一涮，是非常意外的，就是这个腱子，羊腱子这部位，它没有通常咱们吃羊肉的那个味道，就羊肉味不足。另外它是甜的，脆口，不肥，又含胶质，所以当时我就惊了，我这一下我就是促使我把所有的羊肉。就是分得特别特别细，然后最后当然又归拢，就是能涮的咱们全涮，这羊身上能涮的全涮，包括那时候的带皮羊肉什么的，就是能涮的全涮，涮不了的也给它酱成凉菜或者是什么去吃。 对，那个就是这个羊腱子肉啊，是不是那个您那儿那个羊肉串 啊， 也用的 是 杨戬的， 对， 是 吧？ 对， 而且那个久涮不老， 对， 就是你扔到锅里边，它穿成一根签子一根签子穿起来以后，吃的时候呢，把它都先扔锅里边， 嗯， 然后你先吃别的，喝酒啊、聊天啊什么的。待会儿想起来，哎，还有这个呢，捞起来一蘸干料，照样能吃， 对， 倍儿嫩， 对， 嗯， 而且涮的轻点跟涮的老点的那个口感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嗯，轻点的呢是特别的。怎么滑嫩， 对， 它是比较嫩的， 嗯，对， 你都吃不出来这是什么位置的， 对， 你要说杨剑的人家都不屑，不可能这怎么能是杨剑的呢， 对， 涮的时间长了它那个胶质就出来了， 对， 你吃着嚼的时候它里边有那么某一刻好像是跟吃猪蹄儿似的， 对， 就有那个粘牙的感觉， 对对对对， 哎呀那个确实是非常棒， 嗯， 他这个是杨剑的说那个涮羊肉串那个， 嗯， 他这个一直涮锅里边一直都有涮的，就是串也好是，但涮完了以后去蘸，这个孜然料的，这个， 干料，嗯， 没有，另外我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就是我把这一只羊的所有的部位全部都拿来串。串完了以后一块儿去在一个水平去煮，煮完了一块儿去尝，我发现煮的这个羊肉里边只有羊腱子， 嗯， 一它涮完了以后它没有杂味儿，久涮不老， 嗯， 你煮多长时间都没关系， 嗯， 嫩有嫩口，老有老口，再撒上孜然一吃，这非常惊艳的一个， 嗯， 所以就是羊腱子， 嗯， 这是非常好的。 对，这个原来我上学的时候啊， 嗯， 就是有一堂课呢，就是电视课，就是你得有电视播音。我拿了一篇稿子，当时说介绍的是东来顺， 嗯， 其中有一句话呢，我大概也没看清楚啊，我就自己编了， 嗯。 我就说呢，这羊肉放进去啊，您可赶紧捞，要不时间长了它就老了。我说完了之后，这都录完了。老师说把你这毛病挑一挑，最后说了一句说，一看你就没吃过什么好的。我说怎么了？好的羊肉是久涮不老的，因为当时确实没吃过什么好的。哦，我说哦哟，那就行了，我知道了，老师。 那你不跟老师说，老师那涮毛肚呢？ 老师又不带我去，真是。 老师说我没吃过毛肚。 但是老师确实说错了。 你看， 你说对， 我现在还真是觉得他说的不对，对吧？ 它当然年代有关系 哦，也是 年代有关系。比方说过去，老的涮羊肉为什么这个羊肉味十足啊？它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羊，就是羊的羊龄时间比较长， 嗯， 一般是一年半叫羔羊，就是叫小羊，那么两年三年这个羊是最好吃的，所以那时候羊比较老。在这个我再提一下这锅，过去呢这个铜火锅，碳的铜火锅，它的燃烧温度大概是在470度左右，所以要旺火，那个它的那个铜火锅的那个葫芦里特别大，里边塞满了碳， 糖大， 然后呢边上呢又很窄， 嗯， 水很少，所以火很旺，所以呢这个羊肉拿又很老，然后一涮叫涮，那时候叫涮， 嗯， 所以啪往那边一涮，拿出来马上去吃，如果涮时间长了就嚼不动了， 嗯， 那个时候是这样， 是的，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羊肉是久涮不老，现在都是儿童啊， 嗯， 那个这么说不对了，这个现在是180天， 嗯， 还算羊肉， 肉嫩啊， 小也很嫩，嗯，这个是说过去的涮肉。那么过去涮肉还有一个这个老的那些特点，就是在小时候吃涮肉的时候，那时候羊肉冻的羊肉很少， 对， 都是那个备战羊， 嗯， 备战羊拿过来以后都放好几年了，然后再去弄的话，它那个羊肉味儿特别大， 嗯， 所以很多人对涮羊肉包括吃羊肉的时候都是停留在那个年代， 嗯， 那么现在都是鲜的活宰的，那么现在的羊肉就鲜得多， 嗯。好，这节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对于火锅的热爱吧。 哎呦，太多了啊！这卫东大哥说了，我刚下班，今天你们聊涮羊肉啊，太好了。他说这个嫂子是宝昌的啊，每年冬天都有亲戚给老岳父送来羊肉，老爷子涮羊肉必须先涮两盘那个羊尾油， 嗯， 啊，就着一大碗草原白，美死， 舒服， 就是舒服，嗯， 这舒服，这舒服。 牛宝贝儿说，每天下班饿着肚子，我得开车回家30公里路，从台前路过的时候，还得听你们聊我最爱的涮肉。 哦， 嗯，他觉得很虐心，没理解。 将军也说，说当年杨大爷来顺义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波粉丝，不知道为什么就搬了。说好像现在貌似顺义也没有了，最近的在哪儿啊？特别喜欢大爷家的那个麻酱料，说每一碗都是书法家画的似的。 对，这得写一个羊字， 羊字， 在顺义的时候就这样了。 对， 哦， 哦，不错。壁虎说，我们家的铜锅前些年漏了， 嗯， 后来听我父母呢说，家里那铜锅啊，包括拔火罐，还是70几年居的。 哦， 老两口结婚的时候置办的，得知锅子的年份之后，特意找人给我重新锔一下，把漏的地儿给我补上。 嗯， 自己动手把这锅修好了。我儿子现在10岁，我曾经跟儿子开玩笑说，儿子啊，等你长大以后，家里这个传家宝就传给你了。 宝江也说了，哎，你们几位聊得挺开心，但是还没解答我的问题呢，山羊肉和绵羊肉哪个好啊？ 是涮着吃吗？ 咱就说涮着吃呗。 涮着吃山羊肉呢，它是没有肥膘的。 对， 哦，就是稍微柴一点。 柴一点。柴一点呢，但是山羊也分地域，有的地方的山羊也是可以吃的涮的。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白塔寺一条街的那个能人居， 嗯， 它刚开始他选择的时候，选择瘦肉的时候用的都是山羊， 山羊肉啊， 都是山羊， 嗯， 哦， 有用过的啊，但是 现在是绵羊，几乎都是绵羊了吧？ 对，基本上都是绵羊。 嗯，好嘞，今天咱们聊的是涮羊肉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的、谈一谈的，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大家好，我是马龙，祝第6届乒乓在握各赛区圆满成功，愿每一位参赛选手积极拼搏争荣誉。 中国联通第6届乒乓球挑战赛开赛了，马龙在此发起邀请，打开微信搜索乒乓在握小程序，赶快报名吧。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说他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跟他的爸爸妈妈到政协礼堂东边的那个口福居去吃涮肉， 嗯， 甭管春夏秋冬特别爱吃。他长大了，那边好像是搬家了还是拆了， 是拆了， 不在了， 拆了，因为路拓宽了，现在变成那个金融街了嘛。 哦，感觉都是你规划的似的哈。 那个跟我没关系啊。没有，因为我姥姥家在那儿， 哦， 所以为什么小时候都在那条街上曾经吃过嘛，那地儿丰盛胡同， 明白了， 哎，都在那儿。 嗯，酋长也说，我记得第一次吃羊大爷是在北太平庄， 嗯， 啊，当时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啊，里边跟哥们儿还有他啊一块吃着火锅，美死了啊， 幸福。 我应该没记错，就是羊大爷。不过现在好像那边没有了，还好现在离动物园也不远，找机会去吃一下，回忆一下。 嗯， 记得带上它哟。 是是是，但是类似的信息很多啊。 哎， 如果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时间，咱们可以再分享一下。 是的。 不过呢，刚才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还在跟杨大爷聊一个问题，就是春夏秋冬四季都适合吃涮羊肉吗？或者说有不同吗？ 应该是都试一试涮肉，涮羊肉。但是夏天吧，咱们现在正好是夏天，我觉得，夏天吃涮羊肉是必须的，啊，必须的。那个现在的夏天吧，和过去的夏天还不太一样，现在都是在空调的环境里边，这个基本上，这个，咱们走到外边以后。在户外的时候，身体全都是放开的，汗腺呐，什么都是放开的。 嗯， 这个一进到房间里边，那个冷气一激，所以每个人都是寒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吃一点涮肉，暖一暖，啊，把这寒驱一驱。其实这个时候吃涮肉是特别好的。 嗯，对你这么说的话， 嗯， 锤大王就更加讨厌我们了。他说了，我们家那位就是听你们说了半天，这会儿满处找火锅。我要减肥，没事儿，吃火锅不长胖啊，尤其别蘸料就行，是吧？ 吃火锅其实是这样，你可以选择啊。现在当然减肥也有一个说法，就是， 啊， 你比方吃肉呢，就是你别吃太肥的啊，吃瘦肉，它其实是减脂的， 嗯 啊，少吃主食，少吃主食，多吃点涮羊肉啊，吃点青菜， 对， 没问题， 对， 去吃吧。 北冰洋少喝， 嗯，哎，太甜， 可以喝点酒，嗯，白的。是吧， 啊，白的也是粮食，喝点葡萄酒， 哦， 哎， 葡萄酒没问题，嗯，啊， 葡萄酒越喝越饿 啊，那就多吃点，守着锅子呢，对不对？ 哎， 秦姐推荐一下呗，人家满世界找火锅呢， 嗯， 满世界找火锅 你觉得还不错的。哎，我就老想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火锅它。就咱们就说铜锅的这些啊，咱们不说那些什么带有麻辣的， 啊，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什么重庆火锅什么， 啊， 那个都单算 啊， 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火锅里它也会有分类吗？ 传统的火锅里边 或者说分门派吗？ 分，它其实谈不上门派，它就是自然给归类了几类。你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常吃的啊，一个是那个杨大爷，一个是玉德福， 嗯， 就是 就他们俩的风格很像吗？ 他们俩完全不一 样，在鬼街 ， 嗯， 那个你别看他在鬼街，他可不是那些时尚饭馆， 对， 他是门脸特别小，然后还门脸本来就特别小，然后还有一棵那个大杨树挡了半拉门脸，他是在鬼街的紧西头， 西， 嗯， 头 是吧？ 西头 靠近那个。对，靠近那个叫什么那个路口，是新街口是吧？北新桥， 就是走过繁华的那一片区域才是他们那儿。 对， 嗯， 然后呢，屋里呢一共就六张半桌子， 嗯 啊，这么小啊， 这么小，然后每天都排队，这是属于什么呢？为什么就是人家都上那儿去排队？他们家卖鲜羊肉，当然也卖冻羊肉啊，但是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鲜羊肉，手切， 嗯， 老爷子那个姓于，于老爷子那个刀工没。盖世无双， 是的， 嗯，没治了。 这个我是这个他们家的粉丝啊， 嗯，你看那个他切那个羊肉的时候啊，就是你说来一盘黄瓜条，大三叉，他没关系，他都给你切完了以后，特别工整的摆在那个盘子里边， 嗯， 贴那盘子一层。你看他就是打绺的一条一条的肉，那一条肉呢，你为什么就是你涮完了以后？那个你就觉得那个特别嫩的，你仔细看，就是你把那一条肉拿起来以后， 小圆棍似的，你打开了，它是打着卷的两层肉卷起来的， 嗯， 就是完全是靠刀工，一刀深一刀浅一刀深把它再给切断了，它就自然卷成那个样，然后里边肥瘦相间， 嗯， 涮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你要是整个端起盘子，像咱们吃的那大罩里捞的那个，一盘子给葫芦进去，老爷子过来戳你， 嗯， 哦， 有你这么吃涮，然后你会吃吗？他真刺儿， 嗯， 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我加班， 嗯， 到夜里边，然后老板说那个那咱们去吃个那什么吧，那个我带你们吃一火锅，特别棒，尤其是老板刺人。我说这也是特色，对，他对不倒是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人不会吃，一盘子一盘往里糊了，糊完了他又打绺了，坨在那块了。 对对， 你涮完了以后，生的生，熟的熟，你吃着没法吃了。而且那东西确实是你涮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把那个肉的那个嫩啊什么的全给盖 住，全没了。 你涮糟了去， 是， 他那就是切的特别棒，就是。完全靠那刀工让那个肉变得软嫩， 嗯， 然后你涮的时候也是两三条一夹，到里边赶紧拿筷子转，打开了以后，然后捞出来蘸料吃。然后最绝的一个呢是那个老爷子要是在的话，他有时候会告诉你，一看你老来，他告诉你，哎，我来给你涮一盘， 嗯， 来盘肥瘦，后边啪啪啪给你切出来了，肥瘦相间的肉，然后他这个是一下全都糊了进去。他自己弄啊，葫芦进去以后赶紧用筷子全给打散了，打散了之后一下给捞出来盘子里边，葱花，那个就是那个葱花，就是全是葱白，然后香菜切好了以后往那里一放，然后拿点海盐往上一撒一拌， 嗯， 你吃，哎呦，绝了，跟炒出来的一盘羊肉似的， 嗯， 特别香，可以不妨啊，没事的时候可以去上这尝一尝， 嗯，对， 这种吃法。和正常的涮的吃法完全不同， 嗯， 而且我没在北京吃过第二家这么好吃的这个手切鲜羊肉。 嗯， 那个当然大爷家也有手切鲜羊肉，是完全不同的吃法。大爷家一会儿咱再说啊。 嗯， 他那个特点也特别鲜明。那个很多朋友上这吃完了以后，我前半辈子吃的涮羊肉都是假的。 嗯， 有这种感叹。 嗯， 杨大爷那是什么呢？他是把那个就是也。于老爷子那是啊，就是跟那个天桥老金啊什么的，他是属于一个派系的， 嗯， 都是古典的那种北京涮老北京铜锅涮肉，门口点锅子，然后蹲屋里吃，热气熏天的那个，你夏天光着大膀子吹着空调吃，这特舒服，喝点小白酒啊什么的。 嗯， 大爷那儿不一样，是把那个所有的工作全都给你变得丰盛起来。 嗯， 羊肉按部位庖丁解羊，不同的部位切不同的肉。然后大板上肉一米板，当然你吃不了，你可以上半米板，也有半米板。那一米板，很多人吃那个杨大爷的时候都惊了，说这羊肉还能这么摆盘，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都在学这个，羊肉这个一米板摆这个羊肉片， 板上边都是杨大爷一米板。 哎，对， 都是 板上都写杨大爷一米板。 对， 然后这个。一米板呢，它也分很多种，羊上脑、羊那个筋，然后羊带骨、脆骨的那个羊，然后那个羊还有一板叫羊大爷什么那个涮肉，是吧？就这个，它都是一米板。你吃的时候呢，端着这一米板，你先拍照。 嗯， 很多人都是先拍照，然后招待朋友呢，也这个热气熏天，就是他这个热闹啊，就跟那。武将似的，你端着那么一个一把枪似的插那锅里边， 嗯， 然后一筷子全糊了进去。 嗯， 而且这个大爷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些那个羊肉好的那个羊肉啊，它不怕涮，你多涮会儿没关系的。 嗯， 大家伙热火朝天的吃一痛快，嘁咔嚓一筷子一筷子往里夹。 嗯， 一会儿这一板就吃完了。而且去那个杨大爷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一不留神，你就会点多了。 哎， 嗯， 你这个我来一米。那个我来一米，因为它种类多呀， 是 哪个都想尝尝， 嗯， 而且哪个都不想放弃。 嗯， 有时候你七八个人一点，说差不多了，咱那他那全是筹码，拿筹码， 嗯， 拿完了以后，哗放在一个盒里边，上那儿柜上一放，你就等着吧，一会儿端上来，嚯，哥们儿你怎么点这么多呀？满屋都放不下了，地上都是， 嗯， 赶紧吃吧，稀里糊涂。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我在杨大爷那儿喜欢吃一个那个羊二两，是腰窝那一小块肉， 是里脊， 里脊，对对对，后背那一小条肉， 嗯嗯， 那个一只羊为什么叫羊二两？是一只羊只能出二两肉， 对， 只能这是能生吃的， 嗯， 蘸芥末蘸酱油吃， 嗯， 嫩到了你 产生错觉，以为是在吃肉感特别那个细嫩的那个金枪鱼。 嗯 嗯， 特别棒。 嗯， 我这个吃不够。 哎呀，好好好。 嗯 嗯， 多说饿了。 来，小胖，为了缓解你的饿，你再介绍俩。 就是去吃的呀， 涮羊肉，涮羊肉啊，涮羊肉。 哦，你说馆子呀？ 馆子，馆子。 不是，秦姐说的这俩是我唯一经常去的这俩， 哎哎哎， 其他的没怎么去过。 这也是我经常去的， 只要吃涮羊肉就是这两家。 那行，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 哎，那个对了，咱北边介绍俩 啊， 就是很多人一到周末时候开车去，那个洋房涮肉， 洋房涮肉 是吧？就一过了那铁路桥，那 黄岭， 那是一条街全都是卖涮肉的， 对， 嗯。 然后大都是一家特别不错的， 嗯， 对。 我还曾经是有亲戚住在那边， 嗯， 然后说你买点羊肉片对吧，他给我指了一地方， 嗯， 然后我开着车到那儿去，然后我就记得那大都， 嗯， 因为那老去那家，路过也好还是上那边玩的时候就直接去也好，然后我就直接到那儿买羊肉片去了， 嗯， 花了胜利，胜利也不错， 是。 然后大都呢，那回我是记得在那儿吃，你好像也不贵， 不贵， 我记得是吧， 不贵？ 不贵，人均也就是七十八十， 也就这样， 也就那样。 嗯， 然后我呢是到那儿买了140多块钱的肉，打着卷儿，装好了，回了家，八个人吃，没吃了一半还冻起来了。 嚯， 哦！就等于说那个肉啊，就本身人家那个羊肉真不贵，也加上那地理位置啊，人家房租也便宜，可能 房租便宜，因为在南口， 哦，对， 在昌平嘛。 你要开王府井卖这价钱，就等着赔吧。 瞎了， 瞎了， 嗯。 然后，您再推荐两家呢？ 我说的您都说过了，天桥老金您也说了， 嗯， 南门您也说了， 嗯，玉德福 不用说了，这两家，玉德福杨大爷是经常吃， 嗯， 只要去到那个鬼街那附近的就去吃那个， 嗯，对， 比如去东边的那就是杨大爷的那个店， 对， 去到动物园那边的那就是杨大爷的那个店， 反 正就这一条线， 嗯， 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吃，包括像洋房我也是听过，但是真没去过， 嗯，西南二环也有一家不错的手帕口的桥 啊， 嗯，那有一个老五四季涮肉， 嗯。 那家也不错，因为有一段时间啊，我有好长时间没去过了啊。有一段时间我在那边上班，这单位在那边，然后一到晚上的时候，人家同事就拉着我吃涮肉，就奔那儿去， 嗯， 离着近嘛，因为这东西你不就是图一个近方便吗？ 对， 一吃哇，热热乎乎的，哎呀，那个真是也是他这个铜锅门口烧， 嗯， 烧完了以后端到屋里吃， 嗯， 那也是真是不错， 嗯， 喝点小白酒啊什么的， 对对对， 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哎，真的就是一提吃涮肉， 嗯， 都得要提到的，就是几个所谓的标配啊。 嗯， 如果没有，可能都差点意思。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调料。 调料 啊，就那酱料，当然你要说芝麻酱的呀，什么韭菜花的呀，包括你自己炸的辣椒油的呀， 嗯， 反正你爱怎么弄你自己去调配， 嗯， 这是一个标配啊。然后另外糖蒜， 嗯 啊，这，就是标配， 嗯， 啊，标配，哎呀，这个没有就不行。然后还有就是二锅头啊， 嗯， 白酒啊， 嗯， 这些也标配。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老炮， 哦， 对吧，训他儿子， 嗯， 或者说俩人要和好一块聊天，那不 是 都在后海边上找一涮肉馆子， 哎， 一边吃一边滋儿啪的喝着，哎，大概都是那么一个场景。 对对，而且吃涮羊肉每个人着重点不太一样。 嗯， 你比如说你看 ZZ1970 他就说了，涮羊肉吃就是吃的调料。 嗯， 对，有这么一派的。 嗯， 就是有人说他就按他们家的调料好，比如说我就听过有人说南门好吃， 嗯， 我也去南门，南门确实挺好吃的。他又说我吃了好多家的涮调料，就觉得南门的调料是最好吃的，其他的跟这儿都有差别。但是后我吃这个就跟他不太一样。 跟我不说嘛，传男不传女嘛。 哦，幸亏我倒无所谓了，因为我吃的是肉。 哦哦哦， 原来我也是属于下调料下的特别快的人， 嗯， 我一般吃那个火锅的话可能得三碗调料， 嗯， 现在一碗就够了，包括调料其实很少，关键还是吃它那个肉。 对， 哎，它那个肉的就是你调料太多了，它把那肉味儿鲜的那个全给盖 了。 是的是的， 对， 你看那个上玉德福的时候，那于老爷子就会告诉你， 哎， 你呀，把那料一碗料给和好了，拿勺蒯出来， 对， 倒在盘子里吃， 对， 肉夹出来以后蘸着这个料吃， 对， 哎，我还真发现那么吃的话，就这一晚上那一碗料够了， 而且它不泻呀。 对，它不泻，就是你从头吃到尾，它不会说让你那水给带稀了。 对， 嗯嗯。夏阳说：“哎，手贴是哪家来着？进地库了，没听清。 哦”玉德福， 玉德福。嗯、但是我建议你后半夜去啊。因为他们家就六张桌子， 对， 你说这哪够抢的呀？ 反正什么时候去都是排队，下午三四点钟还好点，您可能能赶上头一波。 谁那点 三点多就算了，四点去吧， 后半夜也排队。 嗯，我们是一般的，就是来了朋友啊什么的啊、嗯，尤其是广州那波朋友来的时候，嗯、那全都是一看人多，杨大爷， 嗯， 人少了玉德福， 嗯， 然后早了，嗯，杨大爷， 嗯。 晚点去玉德福，有时候去杨大爷吃上半顿， 对， 吃完了以后再去玉德福吃下半顿，得比一下，这北京的涮羊肉不同， 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 您可以去试试。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说了这么半天的这个涮羊肉了，咱最后是以涮羊肉结束呢、 嗯、 还是再接个底聊点别的呢？因为时间就剩一点了 啊。杨大爷那儿还有接底的呢？ 有。 好，可以开始。 其实我一直建议杨大爷开一别的馆子， 嗯， 比如说叫杨大爷海鲜小馆儿、嗯、 啊， 就是他做海鲜特好吃。 真的吗？ 而且是你在市面上很难能见到这种做法的。 嗯， 我有幸尝了一次， 嗯， 哎呦，真好吃。 来说说， 比如说，就那些小的海鲜 啊，小海鲜 大 就都 是 那个壳的， 有蒸的，有直接炒的， 嗯， 有做汤的， 嗯， 鲜美无比。然后我就说，这就是你南方人的体内的那个基因在起着作用，就是你对这个海鲜是不由自主的有感情。虽然你可能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 嗯， 但是你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祖上的那几代传下来的这种基因的种子就开始冒芽了。 嗯， 就是大爷在家里边经常会研究好多种不同的菜肴的做法。 嗯， 而且他老买那种新鲜的食材。 嗯， 我说新鲜不是说那个特别的 少见的， 他新鲜是少见。 嗯 啊，就是您看，哎呦，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嗯， 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研究一做法，还是你很少见的做法，把这做出来。 好了，明白了，听出你的潜台词了，大爷您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好，听出来了，好，那就特别好啊。 虽然 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得明说，万一理解不同呢？ 虽然大爷没那个就是。开这个什么海鲜小馆 啊， 但是他开了一个杨大妈， 嗯， 羊肠小馆， 哎，是是是， 哎， 是 在西边那个德云社那个门口， 对， 嗯， 啊，就是那个北 新街口， 新街口， 对， 那个北新桥新街口老能混了， 科影门口， 对，科影门口， 对， 大妈羊肠小馆，羊肠卤煮， 嗯， 能让那个不吃这个猪肉的朋友， 嗯， 也尝到了卤煮的那个香味， 嗯， 他是先不说它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卤煮的那个味道啊，是一模一样， 就是这种做法， 对，做法是一模一样，然后只是那个没有那个臭肠头味儿， 明白， 就是没有那个猪骚气味了，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最后呢，收口是那个稍微有一点那个羊肉的香味儿， 嗯 嗯, 嗯， 啊，这是卤煮，吃过人都说好， 对， 还有羊肠包子， 对。 哎呦， 那绝了啊，嗯！ 尤其是蒸完了那包子以后，放凉了以后再烤， 嗯， 穿成串烤完了吃， 嗯， 特别棒。 嗯， 我反正去的时候啊，我看见好多人都是拎着大口袋， 嗯， 上那儿来包子，拿回家一袋子一袋子买， 嗯， 回家烤着吃去。 嗯， 哎呀， 真棒。然后 糖油饼 ，巨大的糖油饼， 得俩脸大吧？我估计 跟一块毛巾那么大似的 啊， 嗯。还有那粉丝汤， 羊血粉丝汤 ，对对对对对。 这都是好东西啊， 好东西， 羊肉串， 嗯， 这都是这好东西，它成本就是高， 嗯， 就是你一定用好食材来做， 嗯，哎，那个是24小时的吗？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现在呢，就是10点到晚上夜里2点。 哦，那也够晚的了， 也够晚。 哎，真的，大妈得注意身体啊。 哎，是是。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啊，不好意思，又这个。引得大家可能犯饿了， 嗯， 也可能您刚吃过饭，没事儿，您再吃点涮肉填填缝也挺好。 是的，是的， 啊，今儿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我们的杨大爷，谢谢我们的秦姐，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谢谢。 我是啊， 当然大爷刚才放广告而说了。哎，怎么这么快？2个小时过完了呢？ 那要不您再留会儿，反正接下来打开文化的门， 嗯， 咱也可以聊聊涮锅的文化嘛。 嗯， 是不是？ 咱们可以聊聊。家家户户的传家宝。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半新家，二十寸彩电披上发，5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中门外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